据媒体报道，南朝鲜的民众总动员斗争本部等一些团体7月8号分别在首尔、大田、釜山、大邱、济州、南朝鲜江原道、中清北道、庆尚南道等地一起展开了一场清算社会恶弊的斗争。这一天的抗议行动是6月末开始的群众性总罢工斗争的一环。发言者说，朴槿惠遭到弹劾，有新一届政府成立，但是民生和劳动条件依然没有变化。